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发言人就在叙利亚发生严重的恐怖袭击事件一事24号回答了朝中社记者的提问。发言人指出，5月23号恐怖主义分子在叙利亚的塔尔图斯市和拉塔吉亚杰卜莱市多次进行自杀式攻击，造成100多人死亡或受伤。这次事件是恐怖主义分子及其后援势力企图阻挠和平解决叙利亚危机，对叙利亚居民维护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与安全的斗争造成难关的卑鄙阴谋产物。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活动是我国政府一贯坚持的立场。我国再一次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要粉碎敌对势力的挑战和侵略活动，实现国家的安全、稳定与领土完整的正义斗争表示全力支持和声援。